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， 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《闻听此言》。 多情太真，他要把我扔进凉意门。 在我身，天亮上亲，三乐等飞蛾之徒万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